可以是永恒，潮汐里恋火已埋葬，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，坐进身边将情侣没距离，轻摆中当肩碰着你，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。这浅碎弯的一个终站，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，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，正是你我没逃避，在这浅碎弯的一个终站，让两颗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， 拿什么跟你作比？ 我们继续来欣赏南拳妈妈演唱的《下雨天》。这首歌唱的是感情世界里不对等的感受。 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，任性到没有行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自从你离开了我

是站在同一边的起跑线，加速度冲，出现扬起冷脸，我们微笑一起迎接幸福终点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沙漠找你，天多大一望无际，长乡村是否能娱乐你，过几天换 New Age， 十公里能到达的领域，一整天都属于你，地图上标示的新讯息，要多久到你那里，明天请积极半生不熟，梦想又在努力，爱人相差快十几，不惧不怕靠勇气，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你，没见过没爱错没人能分析，把精力都耗在每一次问你，不管天气大风大雨一起，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你，没天亮没道理没那么彻底，把心情调整到迎风的呼吸，一路疯狂快要起飞的自己，梦想又在努力，爱人相差快十几，不惧不怕靠勇气，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你，没见过没爱错没人能分析，把精力都耗在每一次问你，不管天气大风大雨一起，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你，没天亮没把心情调整到迎风的呼吸，一路疯狂快要起飞的自己。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你，没见过没爱错没人能分析，把精力都耗在每一次问你，不管天气大风大雨一起，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你，没天亮没道理没那么彻底，把心情调整到迎风的呼吸，一路疯狂快要起飞的自己，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是周华健和苏慧伦演唱的《潇潇雨未歇》。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以诗词《满江红》作为源头进行创作的，是电视剧《精忠岳飞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怒发 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窗外凄怜莫等闲，臣子恨何时灭，收拾旧山河朝天阙，白的少年头空悲切。 心里惦记着我的缘，漫长路总让人不能歇，任你轻描淡写，我能了解你为言说更坚决，那边有风筝吹的夜，南方 让出一份文明，人让车，让出一份安全。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《礼让斑马线》，由春妮、罗天泽演唱。 斑马线，平安线，条条都与爱心连。 礼让行，安不强行，尊重生命，为您点赞。 斑马线。条条都与幸福连， 从容初心不闯灯，遵守秩序大路朝天。 你在北京，让

王心凌《梦的光点》， 我追着梦的光点， 顾美云《堆积情感》， 眼角泪印始终带着我， 张学友《祝福》， 想离别，离别虽然在眼前， 草蜢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 我们这梦再不大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 韩咏麟《难舍难分》， 说起来人生你不负风尘，不能够留 韶涵《微笑的起点》， 不离开你的身边， 花儿乐队《我们能不能不分手》，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，亲爱的别走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邝美云演唱的粤语歌《堆积情感》。

我的身上、全世界我只为你一个人漂亮，你一样不再为爱飘飘荡荡。 是范玮琪演唱的《小亲亲》，为他伴唱的是神秘失控人声乐团。继续来听草蜢的经典老歌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这是电视剧《家有仙妻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同样无法自拔，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，还是说好穿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都随他去，睁开眼睛

烟消云散的往昔，多期待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相会又相依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听我告诉你们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黑的呀迷离的眼眶，为何流浪海洋，受了伤，两

不是这样，你才会相信有永远。看你靠着我的肩，刚刚睡着的侧脸，爱人不断在我心里蔓延。爱上你第一个夏天，你就问我爱会不会变。如果你想要去冒险，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。你说爱情也许没有想象的永远，才会有人忙着说再见。爱上你第一个夏天，我就想给你整个世界，想带你一起去冒险，想跟你一起接受考验。 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接近尾声了，为您预告一下，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张韶涵《爱上爱的味道》， 爱上爱的味道，看着慢慢发酵， 迪克牛仔《放手去爱》， 放手去爱，不要逃， 苏芮《是否》，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， 姜育恒《多年以后》， 为什么 王菲催眠， 大风吹，大风吹， 黄征爱情诺曼底， 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， 陈明等你爱我， 等你爱 F4 演唱的第一时间， 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 周杰